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呢，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研究啊，打5688-9688，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这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9688。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9688，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米夏。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名叫《你不必逞强，时间会为你疗伤》。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这本书的作者陈亚豪先生，欢迎亚豪。 大家好，我是陈亚豪。 这是一位90后的作者哈。当时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哎呀，好年轻啊，我期待一个其实很年龄大一点年长一点的哈，这样的人比较厚重的文字。但是我读到亚豪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你的文字啊要比你这个人要沧桑很多啊。然后我的同事就会问啊，这90后又出书啦，会不会有那种哎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那种感觉，有人会这样说你吗？ 我觉得怎么说，因为这是90后，有现在也很多作者嘛，然后90后每个作家的文字风格都不一样，然后可能像我一般就是说像刚才您说到说我这个感觉文字比较有沧桑的感觉，这个不是第一次听到了，经常听到，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是我在文字里面就是一个类似于沧桑少年。然后我觉得这个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吧，可能就是可能我经历的比同龄人要多一些，然后可能我把他们这些感受，然后在自己的记忆里就是给他们积淀了下来，然后能把他们很好表达出来。所以所写出的东西就是虽然沧桑，但是我觉得都是很自然的，很真诚的，想把自己感受分享给大家。 那用简单的话来介绍介绍你这本书哈，你不必逞强，时间会为你疗伤，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这本书最开始我记得很早的时候，我的这个责任编辑他是想把这本书定义为一本治愈，但是后来就是这本书后边有后边的稿子慢慢写完之后，然后他把这本书慢慢感觉就是偏励志，主打的还是一个感觉，就是这个风格还是正能量，给人一种就是励志还有治愈的感觉。但这本书就是所以他当时定位的就是年龄群要高一些，就是要广一些，因为这本书可能说整体的一些感受啊都要比更厚重一些。 那定义的这个年龄层在多大岁数？ 就是从这个15到30，都可以看。 15到30岁是吧？ 从上高中、初中啊，到工作之后的。 我已经超出这个年龄范围了。 你看这20出头。 谢谢啊。为什么这个亚豪的文字要显得沧桑哈？就是我读到一些段落的时候，我觉得哎呀，91年出生是吧？ 对。 我觉得就是这25年当中，这个不能说男孩哈，这个年轻人他经历了什么啊？他会在文字里流露出这么多沧桑的这种感怀。然后我在想，肯定是您在童年，比如说甚至是少年的时候，和别人有不太一样的感受，有不太一样的经历，才会有这样比较沉重的，甚至是有一点儿悲情的这样的文字在里头哈。然后我找到了好多零零碎碎的点，比如说你说自己在6岁的时候得了一种神经方面的疾病，就是当时是一种很怪的病，类似于轻微的那种羊癫疯，是吧？ 对。 然后 六岁的时候发现了，你整个小学的时候都是一种患病的状态。 对对。 然后同学会歧视你，会拿你开玩笑，讲讲那个时候那是什么样的一种境遇。 啊，其实像这个书名《你不必逞强，时间会你疗伤》，就是这个小时候的事。我当时写的时候，这篇文章是在2011年的时候写的。其实那个时候我脑海里就已经有《你不必逞强，时间会你疗伤》这个名字了。 嗯。 但是当时就是，但是又过了大概1-2年之后，然后我写了这么一篇文章。 嗯、 然后所以我就感觉，包括到后来，就是我可能我经历的很多事都是能用这个书名。 就是你那时候你就感悟到了，哦，时间其实是最好的这个药，你不用去挣扎、 嗯、 纠结， 对对， 慢慢的就一切都会过去的。嗯， 像小时候怎么，就是当时是大概是在小学1年级， 嗯， 啊那个时候，然后等于是开始发现了这个病症，然后因为最开始的时候，父母觉得可能就是这个病，因为是类似于轻微羊癫疯嘛， 嗯， 简单说就是说，比如说挤个眼睛，然后爱。吸个鼻子 就抽一下， 对， 是吧， 抽一下，父母觉得是坏毛病， 间歇性的啊、嗯、 对，他觉得就是小孩跟别人大人那学的不好的小毛病，然后就是开始就是说呀骂呀，后来打，后来慢慢发现之后是就感觉孩子怎么改改不了， 他是不可控的，孩子 不 能控制、嗯、 对，后来慢慢就是也有可能有朋友说呀，可能是某种疾病，就是孩子可能自己他是没有办法掌控的， 嗯， 然后后来就那个时候，然后也是我的小学老师，然后班主任，他就是小时候就是可能对我比较喜欢照顾一点，然后他就是发现我有这个坏毛病之后，他也觉得可能是种疾病，然后就每天会帮我查些报纸、 嗯、 后来他就查到了有一家就是当时是中国的中医研究院，然后有人提到这个病症，然后说这个医院现在在研究这个病症可以医治，然后后来那时候就妈妈就带我去这个医院了、 嗯、 然后后来那时候才明白，就那天之后才明白原来是一种疾病，是神经系的、 哦， 然后神经方面疾病，就是在当时是在，因为那个病其实就是抽动症嘛，现在叫抽动症、 嗯、 现在其实可能到有后边，现在已经在中国就这个病已经有很好的一个 治疗的方案 医疗 和技术 了，对、 哦、 但因为在当时还是很罕见的， 嗯嗯，当时我看你书里写到哈，就是每天都会喝那种非常浓稠的那个汤药的汁儿，是吧， 对， 然后呢还要针灸， 对 啊，把自己扎得跟刺猬似的， 对， 嗯，然后还要面临着孩子就同龄人对自己的另外一种眼光嘛、 嗯、 我可能这是一般的孩子童年生活里没有的， 对、 嗯、 那个时候因为他那个病症确实是比较有一点点吓人的， 嗯 嗯，然后小朋友吧，小时候其实他也没有想刻意伤害谁吧，但他肯定是觉得有些事情他就是啊觉得你这个病我觉得很可怕很奇怪、 嗯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你像个什么怪物啊之类的、 嗯、 或者说是神经病啊什么之类的， 嗯， 他们就会 嘲笑哈， 嘲笑然后讽刺啊、 嗯、 比如有会学你啊，有的时候就会拿你开玩笑，然后就是反正就很排斥， 嗯， 挺排斥的，嗯 嗯，我们不妨把这段文字给大家读出来哈，嗯，亚豪说，给我治疗的主治医师是一位慈祥的老奶奶，他告诉妈妈，这病是由于天生的神经缺陷造成的，很难根治，并且容易复发，一定不能再受任何心理刺激。后来我就休了1年的学，妈妈每天带我去市里治病，全身上下扎满针，每天晚上喝2大碗糊状的难以下咽的中药，可有时候自己还是会犯贱，偷偷地跑去学校找小伙伴玩，结果被人家嘲笑后又回来，晚上一个人躲在被窝里闷着头哭，虽然每次都极力忍住哭声，但还是会被妈妈听到，她听到后赶忙过来安慰我，结果每次到最后都是妈妈抱着我一起哭。就童年这种东西，这种色彩的文字在这本书里其实挺多的， 嗯 嗯，可能也影响你后来的这个性格， 对， 甚至你文字的这个风格， 对，因为确实是童年其实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对他以后长大成长的轨迹都是影响是很深的、 嗯、对， 我记得之前就是我还写过某句话吧，然后也是说，就是说很多时候人以为他已经摆脱了一些过去的经历，其实他就贴在你的后背上， 嗯， 你自己是看不到的， 对， 但他其实对你的一些性格呀，还有对你一些你的价值观世界观都是有一个长远的影响。 嗯，我也听到过一句话，他说人啊终其一生都走不出童年， 嗯， 就童年打上很多烙印， 嗯， 它会在很多就像一个引线一样在你的人生中若隐若现，但是它一定会影响你的， 对， 嗯， 然后后来我又往后看，我说这孩子呀，小的时候真是挺苦的。可是后来还有更苦的事儿哈，就是高三的时候啊，好像还有轻度抑郁和被迫害妄想症。 嗯， 我们觉得这怎么这么多灾多难呢？那时候又发生什么了？ 就是，其实像我记得刚才像小时候是，那个时候，应该是不只是学生，还有老师。 嗯， 老师也是拿就是拿我在就在班里正讲课的时候， 嗯， 老师就直接拿我开玩笑，当着全班的面。 那是在高中还是小学？ 小学的时候就这个病， 哦、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对这种同龄人啊，还有老师啊，这种大人呢，我就感觉就是，反正可能对他这种人 排斥敌意， 对人的这种一些感情啊，还有这种善意啊，我就是、 怀疑了， 也不是怀疑，可能我感受更深刻一点、 嗯。 如果谁给我一点善意，给我一点说这种爱呀、啊、信任呀、啊，就可能感受要更好，能更强烈的捕捉到、 嗯。 就到高中的时候也是那时候。因为可能也是就是小时候因为这个病的事情，然后所以到整个到初中后来好了，但是因为小时候嘛就一直属于那种 比较自卑自闭， 也不是怎么说，因为本身性格是很好强，自信很强的，但因为这个病导致了，所以就跟自己性格有起发生冲突，所以就到初中病好了之后，包括从小时候就是有点怎么说，那时候是有点不良少年， 哦，叛逆， 对，很叛逆，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就是是那时候是怎么说，就完全感觉是从过去的那些事情慢慢已经走出来了，然后也没有说对于过去一些比如说对同伴呀、啊、对同龄啊一些那种不信任啊、 嗯、 或者说那种有敌意的那种心态，已经就是慢慢很变得很 阳光 了，治愈 了，好像治愈了啊。 对，后来到高中的时候是因为那时候是也是就是在学校里边跟人打过几次群架， 嗯， 然后那个事情也是怎么说，也是因为就是，有点是被人就是我自己没有说去惹一些什么事情、 啊、 那种。 但是呢？ 但是然后就是因为那种别人强加在身上的， 哦、 可能说比如说白就可能有一些是找事情呀或者什么之类的，反正自己赶一块儿了、 嗯。 然后那个时候等于在高中，那两年过得也是比较混乱。 嗯。 然后包括老师啊什么的，也是对自己有挺深的误解的， 哦， 因为当时在高一进学校的时候是在牛栏山一中嘛、 嗯， 是在北京牛栏山一中，是在重点班，然后当时进去的时候成绩也是在全区，是保送进牛栏山一中的、 哦， 后来进去之后，但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肯定自身也是有些问题的，性格比较怎么说比较有棱角，然后发生一些事情之后，包括老师啊同学啊，可能又给重新给我身上打了一个烙印， 嗯、 就是这孩子就是挺叛逆的， 嗯， 很不好管， 给你贴了个标签儿， 对， 然后如此种种，让你觉得这个就是心里可能就无法阳光起来，加上小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这个阴影在， 对， 所以就有点抑郁了， 对，有点抑郁。不过那个、 哦、 其实现在看来也没什么，那时候 对，如今看来哈，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亚豪在一个多小时之前哈，很阳光。25岁的年纪，而且跳的好街舞啊，跳的一身好街舞，就是，那种少年时成长时候的那种阴霾，好像已经扫去了。 嗯， 而且他今天是以一个新书的作者啊，来和大家聊天儿，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的，然后你在回顾自己童年之后，你写了一个段落哈，就是你的成长无人可以代偿啊、 嗯！ 你还提到了罗曼·罗兰，他说世界上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之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你觉得你非常认同这句话？ 对， 你怎么理解他？ 就是说，可能就从小经历的一些事情吧。 嗯， 就是我可能从小看到这个世界的阴暗面，还有它的丑陋面，还有人性的这种冷漠，可能从小要比同龄人要先看到多一些，但是其实我在生活方面呀，包括不管是小时候的学习啊，还有以后的工作生活，我都是反而比同龄人要更阳光、更积极、更热爱的。 为什么呢？就一开始都被人踩在脚下，然后一直是那种被人挤的，然后被人嘲笑，难道心里就不想报复一下吗？ 我觉得就是也有过吧，但是可能我觉得就是。怎么说，我觉得每个人可能尤其孩子 刚就是说来到这个世界开始长大成长，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就是剩下就是一颗向日葵的种子，它的天性肯定是向着太阳生长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定要知道自己生下来就是你的天性。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太阳，我就可能就是说的有点文一点嘛，比喻的可能，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在你成长中生活中，太阳有时候会离你远一点，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会被一些乌云呀，会被一些阴影啊遮蔽，但是就是就太阳虽远， 嗯， 仍要追随， 嗯， 我就是那种感觉，嗯， 就是做一个向日葵一样， 对， 是吧？永远朝着太阳， 对， 让自己阳光起来， 对，而且怎么说，所有的这些，其实热爱生活就是真正热爱生活的人，一定是先看见了它的真相， 嗯， 不然呢，我觉得那种热爱是也是不牢固的。 对， 可能会被一些很多一些一点小的挫折呀， 对， 就打破了， 就很脆弱， 对， 是吧、 嗯？ 万一有一个风吹草动，他就开始怀疑，他就质疑。如果你一下就看到底儿了， 嗯， 但是你可能看到一些不阴暗的东西，不美好的东西，但你回过头来仍然能爱他，这种东西是很牢固的， 对，很坚定。 嗯，其实这本书里也提到过两位女性哈， 嗯， 我觉得那一段就写得很吸引人。哦，写到了你的女神，这个90后的作者，他心中的女神是谁呢？哎呀，这个女神岁数还真是不小了。嗯，你写她的时候，她已经99岁了啊、 嗯。 是你的太奶奶是吗？ 对。 我觉得我读一小段吧，因为这一段写的真的挺好的。嗯，爷爷的妈妈，我的太奶奶，今年99岁。前年我回老家看望她时，他老远就兴奋地喊我，是豪豪吗？豪豪回来看我了。我跑过去，像对待一个小女孩一样，把她搂在怀里。一个大半身埋进土里的人，一个全身刻满皱纹，像一棵朽老的树一样的人，却依旧耳聪目明，头脑清晰，饿了的时候能用一口假牙啃半只烧鸡。太奶奶才是我的女神。爷爷对我说，太奶奶是个了不起的人，她和在那个裹脚年代长大的人并无二致，了不起的是她一直活到了今天，她经历了那个时代每个人都经历过的饥荒、混乱、文革，经历了这个世上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苦难、不如意、病痛、离别，以及生活与岁月带给每个人的寂寞、孤单。她至今依然站立在这片土地上，虽然他没有成功和荣耀，没有策马红尘的青春，没有为了人生理想的一路奋战，但他从来都没有被生活打败过。他没能从岁月那里获得些什么，可是岁月也从未从他的身上剥夺摧毁什么。他是一个真实的平凡的，像这个世界上被无数人所鄙夷的，又和无数人一样为了生活而生活的人，她是个了不起的人，她是我心里的女神。这是一段写太奶奶的啊、 嗯， 就是后面还有一些细节，我觉得你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她都经历了什么？太奶奶，她能成为你的女神？嗯 嗯，关于太奶奶，其实我记得就是我回老家也不多嘛，就是每差不多每3-5年再回去一次，然后每次回去的时候， 老家在哪儿？ 老家在河南。 嗯 嗯，然后从小就在北京长大嘛，所以爸妈来，所以回去也少。但是我记得每次回去，都要看一次太奶奶嘛。太奶奶一直是那种耳聪目明， 哦， 头脑非常清醒， 嗯， 就是然后就聊过去的事啊，聊小时的事啊，太奶奶什么都记着。 嗯， 这很有意思的是，每次回去都会。家里亲戚嘛就说啊，快去就是给太奶奶买个烧鸡什么的 啊， 他就直到就是99了还能 就胃口很好， 对，还能一口吃半个烧鸡那种的， 哦、 嗯、 多幸福。 对、 嗯、 然后他的事是也是过去的就是爷爷给我讲过的， 嗯，爷爷的妈妈，嗯、 爷爷的妈妈，然后他就说爷爷给我讲的时候就说包括像我父亲可能也讲过一些太奶奶的事， 嗯， 就是他他爷爷就是去世的早一些，然后呢所以太奶奶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剩下了一个，然后带着一群孩子， 嗯， 然后尤其是当时爷爷他爷爷是那个年代的就是那种地主嘛、 嗯、 阶级，后来 他爷爷是40岁就去世了， 对， 就等于太奶奶一个人生活了60多年， 对， 嗯， 后来就是这个时代变化嘛，很多就是说那时候的一些

为所欲为。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太极熊猫二》。 北京时间13点整。 FM 986。